团圆。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贴心的服务，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因为李松律师呢，他在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经验的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啊，就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法律问题，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到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哈，通过一些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当然了，如果有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也知道哈，李松律师每次来都会带来他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呢也是李松律师说案，也是免费的去送给大家。里面有关于各种房地产的一些纠纷呐、案件呐、然后包括像一些各种特殊房产吧啊的一些这种处理方式。算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本书，因此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您也可以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这种方式发送过来，上面写上我要书啊，我们就能看到了。行，那我们下面来看看第一个案例吧。那这个案例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哦，我们讲的一个第一个案例是家庭成员之间啊，因房屋买卖没有签订合同而产生的这种房产纠纷。这个案例的情况是这样的，张军啊有个哥哥叫张大啊，有一个弟弟叫张晓啊，父母啊，老张夫妇啊，那么有两套承租的公房，分别位于西城区的301号公房和朝阳区的401号公房。西城的房子啊，由父母住着，朝阳的房子啊，一直出租着。张军啊，中年的时候啊，就离婚了，经过父母同意啊，带着孩子回到了朝阳的401号公房居住。1999年的时候啊，单位房改，老张啊就把两套公房啊都买了下来，成了自己的私产。到了2001年的时候啊，老张不幸去世了，张军啊就找到了母亲、哥哥和弟弟来商量，说啊这个401我一直住着，不行啊我就40万元把这个房子买下来，房款呢给母亲啊养老，作为养老的费用。哥哥弟弟啊一听啊也都同意了。到了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张老太啊因病去世，办完这个母亲的丧事以后啊，张军啊就找到了哥哥张大和弟弟张晓，要求啊他们啊配合办理401号房屋的过户手续。 嗯， 张晓表示啊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意见，说自己啊一直照顾母亲，母亲啊曾经啊口头表示将西城的301号房子归他所有，那么母亲生前也是当着张大及张军的面把这个301留给这个张晓，那么当时你们也没有提任何异议，现在呢张晓就提出来，如果你让我过户401，那么你们要把这个301过户到啊张晓的名下。 嗯， 张大不同意。张大一听就急了啊，不同意，既不认可张军买401号房屋的事实，也不认可弟弟张晓提出的这个301号有遗嘱的这个事实，他都不认。 嗯， 然后呢依着诉状把张军和这个张晓诉至法院，要求呢分割母亲留下的这两套房屋，403和301。 嗯， 哎，就那么一个事儿。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张军在父亲去世以后，以40万元的价款将父母的一套房屋401买了下来。 嗯， 因为当时是口头协议， 嗯， 没签书面的，因为都是父母兄弟姐妹之间。那么张晓呢说啊，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把301号房屋立口头遗嘱给他，现在呢在父母去世以后，张晓要求按母亲的口头遗嘱将301过户给张晓。 嗯， 张军呢要求呢按双方的这个买卖口头协议将401呢过户到他的名下。现在一家这三个兄弟啊对这两套房产就产生了分歧，那么谁也不认可谁的主张。 嗯嗯， 哎，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发生了以后呢，那么首先来说呢，张军买这个房子因为没有书面的协议，是口头协议。 嗯， 这个口头协议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合同是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但是你主张口头协议你负有举证义务。 嗯， 如果张军那么以后要求张大或张晓来过户，双方协商不成的话诉至法院，那么作为张军有义务向法庭来进行举证，证明什么呢？证明和张大、张晓及其已过世的母亲存在这种买卖401号房屋的口头合同约定。 嗯， 他负有举证义务。 嗯， 如果他能证明得了，那么法院就可以判决，因为母亲去世了嘛。 嗯， 母亲去世以后，那么他的所有的合同权利义务由他的子女来继承，也就是张大和张晓作为本案的被告。那么，如果张军能证明口头协议存在，张大、张晓就协助张军来过户。如果他证明不了，那么401号房屋双方存在口头的约定，那么法院认定不了的前提下，那么401号房屋就要走法庭继承，按照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处理。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举证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嗯，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是99年的这个房改 啊， 这个老张不是买下了这两套公房吗？ 对对。 比如说哈，说这个有子女帮助这个老张支付了全部或者是这种部分的购房款，那对于这种出资购房的这种子女，能不能享有这两套房屋的这种产权呢？ 单纯出资是不能的，因为买房子嘛。亲戚朋友包括子女出资帮你出了一部分资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你不能说子女出资了这个子女他就对这个房屋享有产权，这个法律上他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除非是什么呢，说好了你出了多少钱咱们按出资比例你享有产权，哎，如果双方达成了这种口头的约定或者书面的约定，这种约定是合法有效的，那么这就是双方形成了一个买房时达成了一种共有的约定。 嗯， 这个可以。 嗯， 这个呢如果子女主张出资了享有产权，就要举证证明存在这种口头上的约定，如果证明不了，那么你出的资也只能当做一个债权债务，由其他继承人来予以在遗产当中予以扣除啊，退给你，但是你不享有产权。 嗯嗯嗯，那刚才咱说到了这个老张去世之后啊，就是如果说就比如说子女要办理这种继承的手续啊，应该怎么样去办理呢？ 哦，那么假如说没有这么多纠纷的话啊，咱们前提是没有这么多纠纷，那么正常的办理手续呢，就是在老张去世以后，那么他的继承人到公证处办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大啊张晓都放弃，房子归张军所有，那么做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那么三兄弟那么做了完这个放弃继承的公证，张军拿着这个放弃继承的公证书，然后再到房产部门代理相应的更名手续，啊，如果不放弃也行，不放弃，那么也是做一个继承的公证，比如说三兄弟一人1/3， 嗯， 啊，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更改房本，那么办成这种共有产权的房本，一人占1/3， 嗯， 做公证。 那如果比如说像这个老张去世之后，这个继承人对这两套房子的产权，没有分割。那如果说要分割的话，按照我国这个继承法的这种规定哈，这个继承人对于房子是各享有多少份额的这种产权，一半一半吗？或者说是平分吗？ 老张去世以后呢， 首先呢，这个房子呢应该是属于老张夫妇的夫妻共有财产。 嗯， 那么老张去世以后呢，那么他的继承人有几个人？应该有四个人。 嗯， 是吧？张军、张大、张小还有老伴儿。 嗯， 那么本身这个房产呢应该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那么老张呢是占二分之一，那么老张的老伴儿占二分之一。 嗯， 老张去世以后，这二分之一应该是由四个人来 继承， 包括他的老伴儿。 嗯， 那么就除以四，每个人是八分之一， 嗯， 老伴儿占八分之五， 嗯， 三个子女各占 八分之一， 啊，应该这么分割啊。 嗯嗯，那还有啊，就比如说老张去世之后，登记在老张名下的这个房产能不能直接去出售，作为继承人直接分割房屋所卖的这种购房款呢？ 直接把房子卖掉是吧？ 嗯， 就是说咱不走继承了， 嗯， 咱直接把这个房子卖掉。这样的话咱兄弟姐妹， 嗯， 咱就分钱就得了，这多简单的，嗯，是吧。看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那么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因为老张已经去世了，那么登记老张的名下的房产，那么死人没法卖这个房子， 嗯， 必须要办理继承手续，办理房屋的更名，比如说更到三个子女名下或者是其中一个子女名下才能买房。 嗯， 但话说回来，这个房子比如说咱假设这个房子登记在老太太的名下，老太太还活着， 嗯， 实际上这时候继承也开始了，严格来说应该也要走一个继承的公证， 嗯， 啊，当然就不用再搞更名了，因为本身就登记老太太名下，老太太还活着。因为买卖的时候呢，那么因为房本登记在谁名下，那么房管部门呢，他在过户的时候呢，他这一块呢，他一看是房本，那么他一般会找这个房屋登记人来进行一个询问，到底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他要说是个人的财产，有的时候房管部门他查不出来，哎，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张老太直接就能把房子卖掉。 嗯，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啊，但是呢，严格来说还是要走这种继承的这种手续。哎，如果你不走，这样做也行，但是呢，买受人会有一定的风险。 嗯， 风险在哪儿呢？张老太把房子一卖，比如说房本登记在张老太名下，一过完户，回过头来张老太说：“哎呦，我这房子是我和老伴的共有财产。”我孩子还没签字呢，到时候我不认可了，到时候你买受人啊容易惹麻烦，摊官司。 嗯， 所以这种买卖的话呢，我觉得主要的风险是在买方。 嗯， 因为张老太卖了一个本身并不是他享有完全产权的房子。 嗯嗯嗯， 哎，所以如果登记在张老太名下，如果卖的话呢，可能就会存在对买受人会存在这样的风险。 嗯，那也是。当然如果说之间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是不是好一些？ 签的协议好，就是你知道，如果实际上是说这个，因为你要走一个继承再走一个买卖可能比较繁琐，咱就想就一步到位，直接从张老太过到买受人名下就得了，就一步走，那就让他的子女都签好字儿。 嗯， 哎，这样的话呢，虽然他可能是有点瑕疵，但总体上来说呢，这个呢所有的产权人都签字了，这样的话以后卖方要反悔的话呢，到了法院，法院也不支持他的这种诉求。 嗯嗯，好，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哈，比如说像这个，张军他购买这个朝阳401号的房子的时候，他的父亲老张其实已经去世了嘛。 嗯 啊，那这个买卖关系是张军和谁去建立的？那谁应该是这个本案的这个适合的这种被告呢？ 嗯，这个案例当中啊，应该说啊，张军啊这个买卖关系应该是和他的母亲。 嗯， 啊，然后他的哥哥和弟弟张大、张小这三个人订立的，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人应该是兄弟三个加母亲，这几个人是房屋的产权人。那么你要买的话呢，应该是也是和这几个人订立这种口头的合同。那么刚才咱介绍案例的时候也提到了，是40万买这个房子， 嗯， 那么房屋的这个费用是用于母亲养老的费用。张大、张小都表示同意，母亲也没有异议。实际上，这个合同的出卖人应该是张大、张小加母亲。 嗯，张大、张小和母亲。 对， 嗯嗯。那张大这个否认这个张军买房的事实哈，因为张军他没有签订书面的这种购房合同， 嗯， 那应该怎么来去举证来证明自己购买了这个401号这样的一个房子呢？ 我觉得首先应该出资的问题。首先，你这个40万，你说你拿40万买了，这个40万你给谁了？你谁给你打的收条，或者你转账转给谁了？ 嗯， 买房子嘛，你首先第一要支付购房款，40万元的这个出资凭据，我觉得这个作为张军他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啊，仅仅出资还不行，那么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房子的房产证谁拿的，购房手续，购房的就是原始这个房子不是公房吗？原始的这些购房的手续谁来掌管？ 嗯， 一般谁掌管这些手续，谁就是房屋的权利人。 对不对？因为他买下来了嘛，按惯例要把房本交给他，要把原有的这些购房的资料、购房的发票啊、购房的原始购房合同都要交给新的购买人，这都是一个交易的惯例。所以这些手续张军师傅来进行持有，有点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那个前面买房， 对对对， 有点类似啊。 嗯， 再一个，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张军在母亲去世以后对房子进行了一个装修。 嗯， 2013年母亲去世以后，张军进行了装修，而装修的过程当中，其他的兄弟姐妹没有人提异议。 嗯，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因为正常来说，母亲去世以后就要牵扯到一个继承问题。那么张军他住这个房子，他进行了一个装修。那么装修的话是一个什么含义？是他的房子他才装修。 嗯， 如果是母亲的房子的话，就应该牵扯到三兄弟进行继承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对张军的这个装修行为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张军是这个房子相应的权利人。 嗯， 他要不是权利人，他凭什么装修？ 是，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在母亲去世以后，其他兄弟姐妹没有主张来对这个房产进行一个分割。那么张军呢，而在母亲去世以后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定的装修，这个装修行为恰恰说明了他存在这种买卖合同的关系。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呢，张军呢就要，既然没有书面的协议，就要罗列搜集那么存在这种买卖关系的这些相应的证据，来印证存在这种买卖合同关系。 嗯，没错。好，我们下面通过这个案例呢，还有一些扩展的问题哈，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哈。 嗯，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张老太呀，曾经表示301号房的是归这个小张小所有， 嗯， 对吧啊， 嗯？ 那这种表示，它到底属不属于这种遗嘱的性质？到底有没有这种法律的效力呢？ 我觉得没有法律效力，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遗嘱。 嗯， 那么因为母亲这种口头遗嘱，那么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口头遗嘱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立。而且要求口头遗嘱旁边在立的时候要有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证明人。 嗯， 什么是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母亲紧急比如说出车祸了，紧急做手术，那么在这个手术之前母亲口头立个遗嘱，说给谁给谁，那么医生大夫或者护士在旁边，这种是有效的，是在紧急情况下。 嗯， 而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母亲在家庭成员之间随便说了一句，这个房子我以后就留给张小了，他来养护我，这种它不是遗嘱，它不符合口头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那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了，这是属于什么？这个就是母亲的一个意思表示啊，什么遗嘱也不算。 嗯， 而且呢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哎，还有呢，那个我原来接触过有些那个听众朋友们找我来进行咨询，说母亲说把这个房子留给我，我有母亲的录音。 嗯， 哎，这个录音是不是行？这录音也不行，因为录音遗嘱要求在录音的时候旁边也有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 嗯， 单纯母亲在录音里边说过那么一句话，也不属于咱们的法定这个遗嘱形式，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啊，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往往在父母去世以后啊，就说母亲或者父亲生前啊，要表示把这个房子给我，如果这种表示确实我相信也有，但如果打到法院，法院是不认的，但是兄弟姐妹都认可，那没什么问题，那不牵扯到诉讼纠纷的问题。 嗯， 啊， 嗯嗯，所以就说可能这个遗嘱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这种规定的 要求， 有要求， 和我们老百姓理解的遗嘱是 不 太一样的。 嗯， 哎，老百姓更多的是认可一个事实。 嗯， 而法律上认可的遗嘱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要件。 嗯， 既有这个事实，可能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要件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 嗯，那我们稍微多说两句啊，就比如说刚才咱说那种口头遗嘱， 啊， 那口头遗嘱的时候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等于相当于作证嘛， 哎，做见证， 作证， 啊，做见证 啊。然后呢，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把这个口头遗嘱才能够有法律效应呢？就给他录下音，或者是怎么样？ 口头遗嘱一般刚才提到了，必须是紧急情况下。 嗯， 你说我平时老人身体好好的，说找两个姐妹一块给录个音吧，啊。找两个朋友， 这是不行的。 你这种不行， 嗯， 是吧？既然有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不是紧急情况下， 嗯， 那么一般咱们说的这个遗嘱呢，就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的话，老人比如说他是一个文盲， 嗯， 他写不了字，那么可能找两个人来进行书写，一人代书，是吧？一人来进行这个来进行询问老人的这个话，那么把老人记录下来，然后呢，这两个无利害关系人在旁边署上自己的名字， 嗯， 啊，这两个人呢，整个把老人说的话来记录，这种呢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嗯， 是吧？如果是录音遗嘱呢， 那么你这个见证人呢，你要在录音里说我是谁谁谁谁，我整个见证了某个整个的这个录音的一个过程。 嗯， 你要在里边把你的名字，把一些事儿，你要在里边 说清楚， 说清楚。 嗯， 啊，这个呢就符合法定的刑事要件了。 嗯，好的，我们也是发散性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对对 对 对 对。好，那关于这个案例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张老太生前表示301号房留给张响，那张大张军没有表示异议，那有些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也代表着说这个张老太主张的这种同意呢？是否也代表对301号房子这种产权的这种放弃呢？ 哦，也就是说张大张军呢本身他是有继承权的。 嗯 啊，因为他父亲去世以后，这个继承已经开始了。张大张军对于母亲这个表示没有表示异议， 嗯， 是不是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房屋的产权？这个法律上是不能推断的。 嗯， 这种漠视行为一般不能代表他放弃相应的权利。就比如说，我说主持人，你欠我50000块钱，主持人也没言语，从那眨巴眨巴眼睛，啥也没说话。 嗯， 哎，这个呢，在法律上你讲，是不是主持人默许了？他没表示，你要是不欠钱，他就表示我什么时候欠过你50000块钱？他也没做表示，是不是就欠他钱？证明不了。 嗯， 哎，因为欠钱这个事儿，那必须你要是录音来搜集这方面证据的话，必须主持人在录音里说是我是欠李律师50000块钱，这里我觉得可以。 嗯， 如果是光说欠钱，都是你一个人说你欠我多少，对方啥也没说，这个是证明不了欠钱的。 嗯， 同样。对于房产的放弃必须是明示， 嗯， 是吧？而且我觉得这种放弃必须，我觉得最好是做这种公正的放弃。如果是书面那种放弃的话，人家说我今天放弃了，我明天又不放弃了，你怎么办？ 嗯， 因为这是一种单方行为啊，这种放弃， 对 不对？ 对。 那么公正，你要放弃了，你不能随随便便的来撤销这种放弃。所以我觉得这种子女对于家里边这种房产的这种继承的放弃，我建议应当通过公正的方式来进行放弃。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呢，家庭通过家庭协议的方式， 嗯， 我们形成一个合同了。什么叫协议？就是合同。 嗯， 我们通过这种合同的方式，把你这种放弃固定下来，这个我觉得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嗯， 千万别通过一个什么录音说他放弃了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很难法院来采信你的那种观点，因为这个力度太弱。 嗯。好的，那如果比如说像张军，如果想让这种张大或者张小来配合这种过户自己买下的这个401号房屋， 嗯， 应该以什么样的这种案由来提起这种诉讼来维护自己的这种权益？之前我们在上期节目也说过，这个案由很重要啊， 案由很重要， 啊， 案由很重要。这种呢，实际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千万也别打成所有权确认纠纷， 嗯， 啊，因为它基于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基于合同关系，那你就得要立合同的案由。那么合同的案由对于房产就只能要求配合办理过户，而不是来上法院来确认这个房屋归你所有。 嗯， 明白啊？因为你确认所有的话，这个就不是合同的案由了。 嗯， 哎，所以这个呢，大家打官司的时候呢，一定得注意，别把案由和诉求写错了。如果写错了的话，基本法理不通，法院容易给你驳回来啊。 嗯。好的，那对于这个301号房的这种产权分割啊，法院一般会怎么去判决呢？比如说，如果说这张军、张大想彻底的分割这个301号房， 嗯， 那在这个诉讼当中，我们怎么去如何去主张它呢？ 哦，是这样，首先刚才咱分析了这个301号房屋啊，作为这个张老太生前做的这个表示不是遗嘱，肯定要走法定继承。如果张大、张军如果想彻底分割这个房屋的话，那么他就要主张。判决这个房子比如说归张大或者张军， 嗯， 或者张小所有， 嗯， 那么取得房产的这个产权人对其他的兄弟姐妹要做一定的按照他们相占的份额进行相应的补偿，这是彻底分割。 嗯，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不做彻底分割，我就确认一个份额，我张军就要1/3，我张大就要1/3，这是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嗯， 但这种处理方式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以后办下房产证来都是1/3。 嗯， 对这房子都有居住的权利，都有出租的权利，到时候还容易打架， 还真是 还容易产生纠纷。如果按照我的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大家在分割这种继承，在处理这种继承房产的话，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咱们还是做一个彻底分割，除非这个房子要拆迁。 嗯， 啊，拆迁的话咱没必要说把它做一个彻底分割， 嗯， 咱争取都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咱能签份拆迁协议，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除了这种情况下，原则上咱们还都是要做一个彻底分割。 彻底分割 啊，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纠纷的事儿。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贴心的服务，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就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那所有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欢迎您都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公众号再重复一下，您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每次李松律师来的时候都会送大家一本书哈，就是李松律师说案，里面呢会有很多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案例啊，无论是二手房买卖，还是说一些这种特殊的一些房产的一些纠纷等等哈，我们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专业的一些解答，应该说是对大家很有实用性哈。 这本书主要是一个房产纠纷的一个大全， 大全、 啊、涉及到买卖啊、继承啊、婚姻房产啊、 嗯、 以及借名买房啊，以及小产权房的一些分割， 嗯， 哎，主要是各类房产纠纷问题吧， 嗯， 大家如果涉及到房产的这些，涉及到一些纠纷呢，或者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看这本书。 没错啊，而且呢，确实是很实用啊。我们在这儿也是免费的送给大家。那大家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写上我要书，发送到我们公众号上来啊，就可以。我们到时候等上班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律师朋友啊，会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去领取。好吧，那我们的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先来我们上半段的那个案例啊，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怎么去避免出现老张家这种因为家庭的这种房产继承而引起的这种纠纷的这件事儿啊。 对，实际上刚才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牵扯到两方面，一个是401的一个买卖，还有301的一个继承。 嗯， 401的这个买卖，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亲属之间互相买卖房产的话， 嗯， 大家不要碍于情面说、嗯，有面子上过不去， 哎，不好，你让你写东西啊，或者怎样 的啊，千万不要面子上过不去， 嗯 啊，因为你面子上过不去，由于你缺少相应的证据，可能一家人都打上法庭， 嗯， 老死不相往来，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咱分什么事儿，3万、4万的、5万、6万的，咱们要面子就要面子吧。这种房产的事儿，我觉得呢，大家还是说到明面上，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协议， 嗯， 把它约定清楚， 嗯， 要通过证据把它固定下来。特别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 嗯， 更得要去做这些事儿。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找我的时候，就是和老人达成了某种的约定，他觉得顺理成章，兄弟姐妹当时都没提异议，结果老人去了以后都不认了，和老人之间的约定，这个老人去世了又死无对证， 嗯， 又跳进黄河去说不明白这些事儿。所以呢，我觉得亲属之间呢，我觉得呢，为了更好的维护亲情，对一些大事的处置反而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 嗯， 这更有利于家庭和睦。 没错， 这是关于买卖。关于遗嘱呢，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条件，咱们还是尽量去公证处做一个公证遗嘱、嗯、因为公证处做的这种遗嘱呢，它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 嗯， 第二个呢， 公证处做的遗嘱一般人很难推翻，他没有太多的争议。你要是你自己找个朋友给老人做个代书遗嘱，他们又会做，其他那个继承人呢会琢磨着这里边肯定有其他的猫腻，或者有其他的事儿，还容易产生纠纷。所以在没有就是一般情况下，我都建议做一个公证遗嘱啊，或者是呢做一个律师的见证啊，如果能做公证处最好，公证处如果做不了找律师做一个律师的见证，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啊。律师见证呢，这个呢由律师来，没有利害关系啊，而且呢，那么在于法律在里边的内容上呢，相应的进行把关，别出现一些错误的地方、不合法的地方，那这也有利于呢老人呢真实的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并让法律呢来予以认可。我觉得呢，这是一种方式，主要的方式。再一个呢，就可以如果老人具有相应的书写能力，说我也不愿去公证，我也不愿去做律师见证，那就让老人自己独立的书写，独立的书写。那么把主要的这个财产内容呢把它写到这个自书遗嘱当中去。那么自书遗嘱的时候呢，就要注意署名输日期，有一些老人把日期给落了，那日期不能落，因为这个自书遗嘱要求最后把日期写上，再一个呢，在处分在写这个财产内容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把别人的房产写上，把别人的财产写上，有好多老人把自己老伴儿的财产也给写上了，这个可能是部分不孝啊。 不孝的，好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很明白的听清楚刚刚李松律师所说的这些建议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好吧，我们下半段呢，还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快讯完之后，我们还是会继续给大家来讲一些这种案例，通过案例呢，然后给大家分析一下其中的一些法律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这个快讯哈。天府新区的分局呢，通济桥派出所呢，接到了这个天府新区房管部门的一个报警，说一个冯姓的男子啊，利用这种假户口、假户本啊，为没有购房资格的他人办理这种房产备案。那民警将该人呢带回了这种派出所调查。那查明冯某确实有这种利用伪造的户口本为这个没有购房资格的他人来办理购房的这种犯罪的这种行为啊，这也算。这个当然这个有俩事儿啊，一个呢可能就是这种这个造假的一个事儿啊， 再一个呢 就是这种这个造假的一个事儿啊， 对，再一个能购房资格的一个事儿， 对，购房资格的一个事儿，对 啊。 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它涉及到一个不是一个违法行为了，它涉及到一个犯罪，因为你户口本的话呢，肯定是要伪造派出所的公章的，是吧？公安局的公章的，没有公安局的公章做不了这个户口本，这里边可能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这个可能是要入刑的啊。虽然这个刑罚判的不是很重，但是呢，如果这要是判刑的话呢，你如果是相应的公职人员，可能要被开除公职。比如说律师要是触犯了这种罪，那律师执照就没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污点。所以咱们不管是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去伪造啊，因为一旦要伪造的话呢，必然要涉及到伪造私刻公章的行为。那么一私刻公章，这里边就涉及到伪造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国家机关印章罪，那么是容易构成犯罪的啊，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没错， 大家要注意。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李某因为这个房屋的买卖纠纷呢，被这个密阳县的一个法院呢判返还40,000元的房屋定金。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李某啊，连续承诺两次退款时间，但是两次都没有按时退钱。那执行干警已经不再信任这个李某啊，直接将他带上了警车。当执行干警回到法院之后，李某的家属已经在法院大门口等候了。那见到执行干警便拿着这个钱要履行义务，那执行法官当即就联系这个申请人，当场把执行的款就交到了这个申请人的手上。 这就确实有点烂，用40,000块钱你买卖不成，还不把赶紧把人钱还给人家。实际上我觉得啊，真的为这点钱你不还人家账，真的不值当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你为了40,000块钱，假如你不还人这个钱，那么一个是法院可以拘留你，是吧？这个拘留没有次数，一次15天，啊，没有次数限制。第二个呢，可以把你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以后，你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你信用就会有黑的记录，以后你再去做贷款，你会想再贷款买房吧，人家不给你批了，所以别因小失大，为了40,000块钱影响把自己列为失信的黑名单，那么影响到你以后啊开公司啊，以后贷款、啊、 各种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咱们别赖账啊，如果欠人钱赶紧还上，别为了个40,000-50,000的耽误了自己。 啊。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据业调研呢，受理涉老年人的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呢是4403件，同时呢，这个民间这种借贷的这种纠纷当中呢，涉及老年人的案件比例也是高达 44.6%。 老年人参与民间借贷的这种投资的热情啊和这个诉讼比例都高于其他年龄层次的一个群体。 是因为老年人吧，他在这种民间借贷当中啊特别容易受骗啊。一个是呢，他呢法律意识呢，他岁数比较大了，很多的一些文书啊，这个他看不懂。 嗯， 人家让他在哪儿签字，他就在哪儿签字。啊，上次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那个高额贷的一些公司，就把老人的房子就给卖了。怎么卖的呢？他把老人领到公证处做了一个售房公证，那老人还不了钱的时候那么他就利用这个公证书就把房子老人的房子就给卖掉了。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老人当时在借这个款的时候没有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啊，没有把这个文书看清楚。第二个呢，这些小额贷的公司他们贷款的时候呢，他一般都是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个利息来进行贷，有的时候到了20%-30%。他们为了规避法律的时候，在你还钱的时候一般都让你先还利息，还利息的时候他不给你打条，这是我实践当中借到的。而且呢，他是找个第三方去领钱，领钱的人说你别找我，你找你那个借钱那个人， 嗯， 你就把钱给我就行了，然后你迷迷糊糊的把钱给他了，他回头就给你算充了利息了，但是本金还是继续给你算利息，继续给你算。 嗯， 嗯， 哎，而且他这个利息是最重要的是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嗯， 国家规定的标准。所以呢，大家在还款的时候一定长个心眼儿，你借的谁钱你还钱的时候就让谁给你打条。 嗯， 你千万别让指定的他指定的第三方啊来给那方钱，到时候你到时候一旦你发生纠纷，你说你钱还了，你拿不出证据来。 嗯， 这是我要提醒，就是借高利贷的朋友们啊。 嗯，就是谁借的谁还的，反正都 对我借的谁的钱，我把钱还给谁，你给我打条。 嗯， 你别还给第三方。 嗯， 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利息太高，到了法院，法院也不会保护的，所以他们都是找个第三方来去收钱。 嗯， 啊，找个第三方收钱，到时候你还了钱都没有证据。 是，嗯，所以就是，一个是刚才说这个还钱的这个打条这事儿哈，再一个也提醒老年的朋友们哈，就是尽量的签字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看清楚 啊，看清楚。 找不行，找个年轻的人是吧？亲属啊，有文化的陪着你，甚至找个律师朋友陪着你都可以。就自己岁数大了，千万别乱签字。 没错啊。好，我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王某的母亲呢去世之后啊留下了一套房产，那兄弟姐妹九个人呢为了房产争破了头啊。王某将八个兄弟姐妹告上了法庭，要求分割房产。有几个姐姐认为到法院打官司太难看了，因此法院呢将此案委托到了公证处先行这个调解。那在南京的公证处的参与之下呢，兄弟姐妹九人呢也是达成了协商，将房产合理的这个分配好。 哦，是这个公证处，我觉得在这个事上确实 起到了作用， 起到了作用。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争房产，更多的可能啊，也是为了一口气，大家谁都不服谁。实际上，各让一步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就你退一步，是吧？以退为进，大家都退一步，都不来争这个事儿，哎，就好解决。你都来，都来较这个真儿，可能为了一点事儿谁也不让，那么双方就容易到法庭上去打官司。 嗯， 实际上在这个事儿就这样，有个中间人给你斡旋一下，双方几方都消消气儿，都各让一步，可能事儿就解决了。实际上我们在解决的问题当中，对于家庭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以和以为贵。 嗯， 不要处处事事都要去争，可能你争来争去，争破了头，你啥也没得到，你让一步反而可能会得到对方的谅解。 嗯， 而能得到，而是家庭这种关系呢更加和睦。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近年来呢，由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呢相继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和银行的这种限贷政策等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吧，导致了一些不具备购房资格或者是受这种贷款影响的买房人，如果说连续呢缴纳个人所得税或者是社会保险不满一年不满一定的年限啊，没有资格购房的人员，因为住房限贷政策影响不能办理按揭贷款的购房者等等啊，为了规避限购令、限贷令，选择借用他人的名义购房而引发矛盾纠纷，那这个也是其实上期我们说到这个借名买房的事儿啊。 对对，上次我记得我们说那个借名买房就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而借名买房，最后法院判决解除了。 嗯， 解除的原因就是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实际购房人，仍然没有购房资格，仍然没有购房资格，法院没法判决出名人过户给你啊。 嗯， 所以这种呢尽量不要去借名， 啊，一旦说我已经戒完了，戒完了你赶紧跑国防资格去，是吧？你没有国防资格这事不好办啊，到了法院法院也支持不了你的诉求。 没错、 啊、 而且上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借名买房什么样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什么样的是其实是不可以的。 嗯 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你可以听一下我们上期节目的回放。 对对对， 上周六的这个节目啊。 对，其实咱们那个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就有上期的那个节目和日期。 对对对， 是吧？ 没错，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哎、 听一下也可以啊、 哎哎 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还有些时间哈，我们不妨再讲一个案例吧。 可以可以， 嗯， 那么咱们再讲一个案例，我看时间还有个十分钟是吧？ 嗯， 十分钟。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因拆迁引起的这种家庭纠纷的案例吧。啊， 嗯嗯， 张红啊，中年离婚后啊，带着孩子就回到了父母家住，房子是父母啊，是父亲老张承租的单位的公房，承租人呢就是老张。张红啊还有一个哥哥叫张军，张军的户口啊不在公房内。2001年的时候啊，老张夫妇啊相继去世，公房承租人啊也一直没有变更，张红和孩子啊一直在此居住，把户口啊也迁到了该公房内。2005年的时候啊，房屋拆迁，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房子啊补偿8万元， 嗯， 那个有一个补偿款， 嗯， 然后呢还能给一个呢购买回迁安置房的指标， 嗯， 回迁安置房的价格呢是25万元。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房子我不要，那么还可以获得一个放弃购买指标的10万元的奖励， 嗯， 当然张红啊没有要这10万元的奖励，他利用这个指标就把这个房子买了下来， 嗯， 因为这个房子补偿款呢是8万元，那么张红呢直接把这8万元就折抵到购房款当中， 嗯， 另外自己又掏腰包拿了17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啊，总共是25万元吧， 嗯， 那么开发商交房后呢，这个房子啊就登记在张红的名下。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这个哥哥张军啊就找到张红，认为啊这个回迁房啊是因为拆除了父母的公房而得来的，因此啊这个呢安置的房子应当属于父母的遗产，要求分得房子的产权份额。 嗯嗯， 这个事儿其实也比较案例比较简单， 嗯， 简单说一下呢、 嗯、 就是张红呢住着父亲承租的套公房， 嗯， 拆迁的时候呢他的户口在这儿也在这儿住， 嗯， 嗯， 但是父母啊都已经去世 了， 承租人是父亲。那么拆迁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呢是补了8万块钱，另外给了个指标， 嗯， 那么这个指标呢，张红呢就利用这个指标把房子买下来了， 嗯， 拆迁给了8万块钱呢就折到购房款当中、 嗯、 自己呢另外拿了17万元就做了购房人， 嗯， 买下了本来诉争的房屋， 嗯， 最后房产证下来就登记在张红名下。到了2017年的时候，时隔了12年， 嗯， 哥哥张军就找到了张红、 嗯、 说这个房子 这时间还有点久啊， 有点久，可能那时候房子不值钱，哥哥也没在意， 没错， 到了2017年这房子翻了可能10来倍了， 嗯， 那么哥哥觉得这房子应该算遗产， 是 然后 来过来找来了 分割， 没错啊、 嗯、主持人觉得这个案子哥哥找的有没有道理啊觉得 我觉得没太道理，没啥道理吧， 没啥道理， 可能有一点点 吧、 哦、 毕竟他有继承的这种权利，是不是？ 嗯， 到这点让您分享，我这纯属瞎说、 啊、其实啊我觉得主持人那么说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 也会有这样想、啊、 也是这样，有一定道理，这个房子能不能分到啊，人都隔了12年了是不是，人家也买下来了，对不 对， 对，但是呢这里边确实有父母的因素，是有继承的因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认定啊， 嗯，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呢这个房子的产权啊，实际上是有一定争议的啊、 嗯、 我呢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嗯、 首先这个房子呢并和父母承租的公房有一定的关系， 嗯， 父母去世以后这个房子承租人没有做变更， 嗯， 啊没有变更，这个张红还是父母的房子， 嗯， 但是父母的房子呢他只是给了一个指标， 嗯， 是吧，给了8万块钱给了个指标，那么并没有完全给一套房屋的产权， 嗯， 那么这个房屋产权怎么来的，是这个承租的公房给了这个指标，另外张红掏腰包花了17万 买下来的 房子， 嗯， 十七日张红实际上做了这个诉争房屋的购房人，人家形成了一个和拆迁办之间形成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嗯，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嗯， 那么也就是说人家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第一死人不能买房子，对不对，是人家张红买的，第二人家张红也实际出资的绝大多数的购房款， 嗯， 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个房子应当归 张宏所有。 张宏所有。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事隔了12年。 嗯， 如果你哥哥真认为这个事儿是父母的遗产， 嗯， 那么你应该及时的主张权利。 嗯， 那时候房子也没涨起来，可能你也都对这个事儿也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疑义。 嗯， 现在 一下子十几万的房子涨了好几百万了，是吧？ 对啊，12年过去了，这房子成了好几百万了，25万买的房子成了现在成了可能成500万了。 嗯， 你又突然主张房这个产权，事隔的太久。 嗯， 所以我觉得呢。基于这俩方面，人家张宏确实拿钱买了， 嗯， 人家对这个房屋就应该承担这个房屋涨跌的收益或者是风险， 嗯， 啊，那么当然，你说这个哥哥张军呢，主张这个相应的权利，他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里边确实有继承的这个因素， 嗯， 当然这个因素我倒不认为是这个安置的这个苏州的房屋，我认为一个是当时这个房子补了8万块钱，这个8万块钱应该是一个。遗产， 嗯， 对不对？另外一个呢，这个房子如果你不要，还有10万元的奖励， 嗯， 这个10万元的奖励也是给这个供房的承租人的， 嗯， 而这个承租人就是父母， 嗯， 所以这个10万块钱，我认为也应当是作为一个遗产的范围， 嗯， 所以我觉得张军应该分割的应该是这个18万来进行一个分割， 嗯， 房屋的产权呢，应当是归这个 张宏 所有， 嗯，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还有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他们认为啊。指标是父母的，8万块钱是父母的， 嗯， 这8万块钱又折到购房款当中去了， 嗯， 所以应该 这个8万相对应的、那个、 相对应的份额应该属于父母的遗产，这个观点也并不是一点道理 都没有、 哦、这个呢关键看法官怎么来认为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它是有争议， 有争议的、 争议、所以呢我觉得张军呢主张的话呢，我觉得如果假如说这个房子如果判给张宏的话，没有张军的份额的话，那么张军呢可以要求张宏给予适当的 补偿， 哎，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嗯嗯，那比如说像这种公房这个承租人，比如去世之后哈， 嗯， 如果想主张这种权益的话，他有没有时间限制？因为刚才咱说的，他时隔十几年了嘛，这么长的时间了。 首先呢，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诉讼时效原来是2年，民法总则颁布以后改为了3年。这个3年的时效针对的是债权，比如说合同债权， 嗯嗯嗯、 啊，欠款借你钱了， 嗯， 还钱，这个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3年。而在本案当中，这个张军主张的是什么呢？是物权，是物的所有权，是房子的产权。这种房屋的产权它是没有诉讼时效的， 嗯， 事隔30年、50年，它仍然可以给你主张。所以，但是有一点，虽然诉讼时效没有过，刚才我分析，在。张宏05年买的房子的时候你没有提议，到了2017年这个房子涨了10来倍的时候，你又说这个房子是父母的遗产，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有点太长， 嗯， 你如果认为是遗产，你应当及时的来主张权利， 嗯， 那么你过了10多年以后房子涨了你又主张权利，我认为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张军对张宏这个购买行为我认为他是 认可的，嗯， 因为你10多年没有提异议，突然到了17年你不认可了， 嗯， 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主张权利只能推出一点，就是张军对张宏的购买他是认可且同意的， 嗯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推断出来。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